朗诵，至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听见美。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针对近期发生的丑化、恶搞、英雄烈士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文化和旅游部进行了严肃查处。对于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内容的互联网文化产品进行处罚，规范文化市场的经营秩序。记者从北京市文物局了解到，北京就文物保护工作推出一系列的新政，加码文物保护力度，采取异地安置等举措，推出腾退修缮，社会力量修缮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可以限期享有使用权。创造的力量美国19世纪专利模型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这次展览是国博携手中国科协、清华大学以及美国哈格利博物馆共同主办的，展出60多件19世纪美国的专利模型，包括发动机、交通运输、采掘工业、印刷业、轻工业、衣食住行6个部分，全面展示了19世纪美国在各领域的技术发展和发明创造。像王雷作品展正在艺术吧展出，展出艺术家王雷2015年到2018年在丝绸之路行走当中创作的肖像作品。王雷先后深入行走了中国、乌兹别克斯坦、伊朗和土耳其这些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国家，完成了亚洲段的创作计划。桑杰本唐卡艺术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桑杰本在多年的绘画探索当中，在坚守唐卡独特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现代国画、西方绘画的营养，使多种不同的艺术风格有机结合，既保留了世界非遗热贡艺术的独特风格，同时也契合了现代人的艺术审美和欣赏视觉。下周六将迎来国际档案日，本市16家档案馆将在下周举办43个展览，20000多件档案讲述北京的改革故事。本月9号是档案馆开放特藏库，观众提前预约之后可以入库近距离地欣赏申奥报告等难得一见的珍贵档案。此次是档案馆开放的20000多件档案文件及目录及全文，涉及13个卷宗。市档案馆还将围绕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举办票证的记忆展览，以档案文件、票证实物、历史老照片的形式展现商品票证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的历史变迁，追溯和回顾北京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昌平区档案馆将举办《我的京张铁路田野考察影像档案展》，以个人的视角展示京张铁路百年的历史发展和记忆。海淀区档案馆将举办收藏家王正所藏的钱学森等院士的手稿原件陈列展。丰台区档案馆将举办历史的回顾，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史料展。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以晴天为主，午后偏南风较大，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继续处在高温预警中。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降雨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降雨湿度65%。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大道。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追归去来，同时呢还要聊一聊爱情的边疆，以及要跟大家介绍一部即将上映的新戏，叫做家有儿女 初长成。我的天哪，家有儿女之初长成。 其实呢说的也就是成长的戏，是吧？ 对对对。 那首先说说归去来吧。这孩子长大了要去国外了哈，这也是我们两个人最近一直在追的一部戏。想跟大家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霸道总裁。 哇，这个人设是不是现在有点这个梗用烂了的感觉啊？ 你喜欢吗？ 我说实话，就是所谓霸道总裁，我这个人呢也是有小颜心的，我有一颗小颜的少女心。对，但是我是很喜欢霸道总裁这个题材。前提是 得帅， 不是得帅，你得真的有那个霸道总裁那个霸道劲儿。 哦， 对，我觉得总裁大家不稀罕，对不对？总裁因为很多嘛，任何一个公司可能都会有一个总裁，但是什么样的叫做真正的霸道总裁，这个我觉得值得探讨。 好，那说的是归去来当中的这个舒澈的这个形象。 哦， 那还有一个话题要问问大家，你允许自己的爱人去见前男友或前女友嘛。这就是爱情的边疆了。爱情的边疆啊，现在演到什么样的阶段呢？就是进入了90年代了，中苏关系缓和了。那么戏里的女主角文艺秋，她的爱人啊从那边过来了。那么想见一见她。可是呢由李乃文饰演的这个丈夫宋少山啊，是千般的阻挠，万般的不同意。甚至呢他和维卡还干起来了。都进派出所了， 我的天哪，这个大家值得探讨一下哈。 对，问问大家哈。这个自己心里问一问啊。 至少咱们两个这个答案，不妨待会儿咱俩可以说一下。 我们俩要 PK 一下。 是的。 好，说到这个归去来吧啊。这个归去来呢现在是戏过一半了。最近的宣传也是铺天盖地，算是有一点热度了。 对， 那之前我们就探讨过这个戏到底是反腐剧还是留学剧啊？还有就是唐嫣和许灵月到底谁是女一号？今天呢，我们要探讨一下 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下男主角的这个形象，就是罗晋演的这个舒澈。道道，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吧。 这个罗晋演的这个男主角舒澈呢，他在剧中是一个留美在校研究生，他已经完成了 MBA 这样的一个学位，马上呢又要开始法学硕士的课程，绝对是一个学霸级的形象吧。那关键呢，还不是这个，关键在于他的父亲舒望是主管城建的一个副市长。哇，那是手握地铁招标大权，而且对孩子的未来是特别的关心。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这些经历过奋斗的艰辛的父辈，希望孩子能避免这个过程，直接享受生活。 为了让孩子享受生活呢，他就和这个舒澈的女朋友的爸爸勾结了。女朋友的这个爸爸是做工程的嘛。所以说当舒澈得知这一切之后，他做了两个举动。第一个就是和他的女朋友妙莹分手。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在那边还创业啊，这个不管是风投也好，还是生意伙伴给他带来的这个超额的利润也好，其实都是他女朋友的爸爸安排的。第二个抉择呢，就是关闭公司。你说要这事儿吧，做的 也不算是错误，关键是看做事的方式和态度。我们来听一下这戏里关于他关闭公司的一段和合伙人和他的员工的对白。 大家肯定会反对我，但是我还是决定暂停公司全部业务，解散团队，终止域名解析服务器的持续研发。 宿舍，域名解析服务器刚刚开始市场推广，这么好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停掉？ 资金链运转正常，公司不也正常盈利吗？为什么突然关门？ 还有300万的风投资金，我准备悉数退还。 300万？ 不对啊，公司的发展速度已经超出了之前对风投做出的承诺，红利也如期回报了，前景这么好，为什么风投会要求我们全额退还？ 对啊， 不是他们要求的，只是我们主动提出来。 主动提出来的。退款这个事儿确实是我主动提出来的。 不仅如此，我们还向北美华龙集团提出了返还170万的任务。 怎么会这样？那我们不就没钱了吗？ 宿舍， 我们大家是一个团队，是吧？ 是。 你是这个公司的最大股东，公司一切运转的资金一直靠你来维持，但是像这样的重大决策，你是不是应该提前跟大合伙商量商量？ 对啊，我们没想到。 其实这霸道总裁吧，我也挺能理解的。他要关这公司吧，这理由不能跟大伙说。对吧，他不能把自己家里的丑事儿全公之于众，不行吗？ 对呀。 但是你说这个大伙儿都蒙在鼓里，他突然就这么一说，也不说商量一下就关了，你让一般的这个合伙人能接受吗？ 这是怎么说呢，如果是我是合伙人的话，你不告诉我原因，而且我们的公司正在蒸蒸日上往好的方向发展，突然间戛然而止了，我肯定是会受不了的。 对啊，这样的霸道总裁会受女朋友喜欢吗？ 这个女朋友当然单说了，但是从合伙人的角度上，我觉得是大家不理解是有原因。 其实有时候找合伙人就跟找女朋友找对象是一样的。你包括他和这个女朋友分手啊，说分手就分手，当然女朋友也知道他原因是想跟他划清界限，跟他们两家划清界限。但是总觉得怪怪的，你说吧，这个一切主动权都在你，你错了主动权也在你，你对了主动权也在你。不知道的你有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人哈？ 这样的人啊，就是对也是他，错也是他， 一切主动权要在我。 那就是非常的霸道了 啊。是啊。那你还会喜欢吗？ 这个我觉得啊，可能我有时候也是这样吧。对， 那就看谁更霸道 啊。对，看谁更霸道。我觉得就是霸道可以，但是呢你霸道的方向是要是对的，这是一个前提。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霸道也得是最终的决定权在你这儿，而不是全程都是哎你不要参与意见哈，这个我说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哎，所以道德说的这个还是一个方式方法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个剧里面赋予舒澈是一种有道德洁癖的人。所以说呢，他是站在他认为的道德制高点上去做审判。就是他很多事情啊他不跟你商量。那法庭还有一个互相辩论的过程。 对呀，他没有这个过程。 他没有啊，但是他妈妈倒是有一段话是比较真实的反映那个年龄段的人或那个身份的人的一个心境。我们来听一下由史可演的他的妈妈的这段对白。 我不原谅我又能怎么样，像我这个岁数的女人我还能受得起什么？你让我像你那样一尘不染宁折不弯，然后就是失去丈夫，失去家庭，失去一切，最后只有你这么个儿子，是吗？淑哲，你早晚会明白，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纯洁，绝对的忠诚，更没有绝对的完整。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残缺的，可即使是残缺的完整，它也是完整。 我觉得这段对白编剧写的还是不错的，就是人不是非黑即白。那么不像舒澈啊，毕竟年纪轻嘛，对吧？ 对，舒澈他年轻啊。 做的这个决定就是这么的硬，是吧？就是这么霸气。但是我看那个弹幕啊，很多人都不太喜欢他这个人设。 对对对，我们不是说攻击演员啊，是说这个人物的角色，对不对？ 好，接下来攻击演员、 啊，接下来演员粉一会儿站出来打我们，不要打我。 对，那这个戏里面把舒澈呢，这个介绍的是因为家里的关系啊，家里的这个资助，他去美国，然后呢过得都很好。那么接下来啊、这个舒澈要自己打工了，什么当导游啊。带着团啊去玩什么的，游客呢也给他出了一些难题，哎，也开始尝到了真正生活的滋味了。 是的， 哎，这个戏呢从啊这个留学剧也好，偶像剧也好，变成了反腐剧、那么最后怎么转变，舒澈很关键。 哦，对，但舒澈会不会像刚才我们听到他妈妈跟他说的那段对话那样，就是当他尝到生活的艰辛之后，他慢慢的也会了解到这个生活不是非黑即白，所以他还是不是继续坚持他现在的一些想法。 对 对， 所以说这个霸道总裁的转变，或者是说霸道总裁对现实更丰富和深刻的理解、会拔高这个戏的高度。 嗯 啊，而不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段话当中和我们介绍的剧情当中那么简单直接干脆啊。 对， 那他最后是大义灭亲呢，还是说、用一种， 我觉得应该还是会大义灭亲吧， 啊，大家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对对对对， 啊，我们拭目以待。 好，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接下来呢，要说的是这谁是女一号的问题了。 哦， 最近这个粉丝们啊，在网上就是开了锅了。 为什么呢？谁是女一号？这个这么重要吗？ 对啊，你看我们都不是他们的粉丝， 对， 无所谓了。 我觉得有些时候可能它不光是由戏份来决定的吧。 你看这个女二号啊，妙莹的戏确实挺多的。 嗯， 因为很多矛盾都在她身上，是吧？这个女一号呢，出来的时候呢，就冲突就不是很集中，而且出来呢也还挺正面。再说这个演技这一块啊，其实有时候呢也让我们有点出戏。说实话啊， 哦，是吗？ 我们来听一下唐嫣演的这段劝舒澈要振作起来去考试的这么一段台词啊，我们来听一听。 我说你能不能别那么矫情啊，真看不上你现在这个样子。全世界就你一个人受过伤害是吗？全世界就你一个人分手失恋对吗？所以你就可以理所当然消沉自虐，不管不顾，是不是这样？不就是一个考试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大不了就重考呗。老子今天就是心情不好，就是不愿意考，是这意思没错吧？舒澈，分手失恋那是你自己的选择，公司也是你主动要求关停的，你这么做是为了守住你自己的底线，我非常了解和清楚，我也非常佩服你。但是从今以后你就要开始玩颓废了吗？在哪儿跌倒就要在哪儿躺下，这还是你吗？田园始终都是你的田园，你既然有勇气将它荒芜，你就应该有勇气将它重建。我告诉你舒澈，我今天必须要逼你去考试，那是为了要提醒你，你除了谈恋爱和开公司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你是来美国留学的， MBA 这3年1000多天，你就算不为你父母为你花的生活费和学费负责，你必须要为你自己付出的努力和时间负责任，你知道吗？我们在美国留学的每一天每一分钟每一小时全都是需要花钱的，谁都没有资格去自暴自弃，哪怕浪费一天的时间都没有资格。今天你就算是爬也得给我爬去考场，你给我起来。 不知道大家听完这段唐嫣的台词啊是有何感受。反正我感觉好像没那么顺溜。 对，就是咬字方面可能，哎，这是不是我们的职业病？ 你看这个戏里的比如说王志文啊、史可呀、他们演的角色呀、你包括这个妙莹的父亲、 演那个《人民的名义》里的那个大蜂厂厂长蔡 啊，我知道 蔡成功的， 对蔡成功那个， 对 蔡厂长吗？ 我们都记住他的角色的名字， 对对对对， 这个演员的名字了。 对，这个演员也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好演员。 所以你看这些老演员，他们在台词表现上，且不说有多么的贴近人物哈，单从这个语流上来说，表达上来说，听着还舒服。其实作为我们观众来说的话，谁是女一，谁是女二，只要我们不是粉丝，我们也不是特别在意。 对，真的不是特别在意。 这个谁演得好，谁又是女一，对吧？其实不仅仅是这个戏啊，我们发现最近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种现象，就是配角的戏份超过主角，而且呢，就是戏还特长，各种支线、各种线索有注水的嫌疑，而且据说有些戏背后呢，可能还有一些利益纠葛。 你 打个比方啊，温暖的弦，那因为男主戏太少，被观众吐槽温暖和弦永远活在预告里。 对对对， 现在戏里面太少。 还有那个泡沫之下， 对， 说开播一直到目前，就男主欧辰的戏份加起来都不足两集啊。我的天哪，那这个还叫什么男主？被男二洛熙来抢戏，烈火如歌男主掉线好多集，配角雷惊鸿戏份太多。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那有人分析啊，比如说这一集戏45分钟吧。 对， 制作方啊，还有这个投资商啊，都想捧自己旗下的艺人，对吧？ 对呀。 那有的时候呢，这个他们旗下的艺人是配角，那么主角的戏份呢，就有可能被压缩。 对，那你说这个没办法。你假如说，我是投资商，然后呢，您是导演，我说，哎呀，你看导演，这个我旗下这个艺人是谁谁谁，他的这个戏份是不是可以适当的多一点呢？ 哎， 你说你作为导演你怎么回应呢？ 那就把这个戏多拍一点呗。 对呀，或者说你看，哎呀，这个主角的戏份，他这个怎么矛盾冲突啊，什么什么？那投资方又说了，哎呀，我知道，可是你看，这个我毕竟是这个带着资金来共同运作嘛，是不是？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各方面的要求，还真的要达到一个平衡才好。 哎呀，这就不是戏了啊，这背后都是钱呢。那个演20集的，那就再加10集吧，变成30集了。 是这样的呀。 有人说凤求凰哈，后半部分关晓彤的戏特别少。第49集连一秒钟的镜头没有，50集就3分钟，那加戏的是另外一个人。所以呢，有人吐槽说这个戏啊，不要叫凤求凰了，叫霍旋传吧。 反正就是，不管这个戏的幕后它是怎么样操作的，但是最终戏呈现在荧幕前，唯一有评判权的就是观众。 还有我们前段时间追的那个《美好生活》，这里面也有一个小姑娘的戏啊。 哦，《美好生活》 比女主角李小冉的戏， 我的天哪， 只多不少啊！在这个中间的时候， 嗯， 那么后来网友就去搜啊，发现她的妈妈也很有名啊，也得过很多奖啊什么的，跟主角张嘉译的关系也不错呀，等等。当然，这都是人家的猜测，但是呢，确实有的时候呢，会让观众啊，就是想看。 对， 谁确实，也有，但是呢，他的戏份更多。就是这个配角也好，或者是说大家不想看的那个角色，因为编剧的原因啊，因为这个导演的原因，安排的太多了。你还记不记得《人民的名义》当中 啊， 就是那个工会主席啊，那个郑主席的儿子， 我知道， 和他的那个这个儿媳妇儿是吧？ 对，就是。拼命的加戏是吗？ 拼命加戏，然后呢，就是他们俩一出场，基本上可以快进那种。 对对对对对，其实像很多的电视剧，如果要是我觉得啊，一个优秀的电视剧，既然分出了主角和配角，那他肯定这个角色不管谁来演，他都是在这个角色的框架之内，然后在一个合理的范畴之内才可以。 你说他们是不是都有那个周星驰那种想法呢？我在想，死应该有几种死法，喜剧之王。 哎，那如果要是真的能像这个周星驰。演出那么多死法，就是把你同样的这个戏份，比如说你加量了，你都能演出这个不同的感觉，那观众也爱看啊。 那这样的戏应该给盒饭吗？ 还得加鸡腿呢。 哎呀，其实这样的戏，只要大家能够去网上搜索的话呢，只多不少，就是说， 还真是， 就是这个配角的戏越来越重哈。当然，除了刚才说的和制片方啊、什么投资方有关系之外呢，还有就是这个电视剧也得卖钱呐，是不是？你就30集，那就卖30集；如果你变了40集，那可以卖更多呀。哎，现在有一粗略的统计， 普遍体量都在40级起，什么温暖的弦呐，下一站别离呀，好久不见呀，那古装戏都是50级起。 嗯， 所以你想啊，那只要也如果要照顾到各方利益的话， 嗯， 那最终，受害者只能是我们观众了。你比如说这个《楚乔传》，最开始定是45级，后来变成68级， 哇， 怎么得了？ 怎么得了？还真的是不得了哈！反正就是这种吧，就有，大家因为配角戏太多觉得反感的，哎，也有觉得配角戏不够，我们没看够，要求加戏的。就是说明这个配角也是很出彩的 哦， 对， 这是另外一个角度。 对啊， 你比如说有些电视剧它有一些配角串场，爱情的边疆里的那个景大姐啊，还有那几个电台的那个台长啊，虽然都是配角，戏份呢也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呢就让你觉得他们把那种人物演得特别的传神。 对，还真是哈，就是像这个丁嘉丽演的这个景大姐，就会让人觉得哇，真的好像她就是这个角色。 还有那个小台长，猪肉炖粉条子，你看我这样的普通话标准不？ 对，猪肉炖粉条子。 你更标准。 对，我当然更标准，因为我就是东北人嘛。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还真想看一些大腕演配角 啊， 如果没有那些配角撑起来，这部戏可能就没有前程了。 是的，包括其实之前一段时间刚刚热播的《阳光下的法庭》那部戏其实特别好，全部不管主角配角，就是不能说是老戏骨，但都是实力派的演员。 现在网友我跟你讲也不得了啊，他如果真的很讨厌一个主角的话，他会制作一期剪辑版，通通没有那个主角的一个剪辑版精华版出现啊。这个也真的是在网上传过，不是说你想加戏就有的加的，那最后大家在心目当中还是会排出一个次序来的。 是的，所以说有的时候真的没必要这样。 昨天是六一儿童节，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部和孩子沾边的电视剧。东方卫视从5月29号起每周二三四10点播一个戏叫《家有儿女初长成》。不知道看过《家有儿女》的朋友对这部戏有什么样的评价呢？ 哇，《家有儿女》那个剪辑版我建议大家上 B 站去搜索一下。 好，稍后见。 砖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重庆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自定，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重庆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100-9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

真的， 你的童年是不完整的。 对，我的童年就是我很奇怪，四大名著我都只看了一部分，啊、就是所有的电视剧，只要它有的电视剧，我都只看了一部分， 所以你 都 在做作业吗？ 哎，你怎么知道？ 哎呀， 剩下一部分的时间去看《美少女战士》了 啊，看动画片去了是吧、 啊？对， 好吧，其实说到这个。跟孩子有关的电视剧啊，前几年还是有一部情景喜剧《家有儿女》的， 这已经是近十年非常成功的一个这个家庭伦理剧。 对啊， 对， 这个高亚麟主演是吧？ 是啊， 高亚麟再一次被我们所熟悉是《人民的名义》， 还真是， 那现在他又回归了啊、演了一个叫《家有儿女初长成》，这里面呢有几个老人儿， 哎，对。 啊，比如说张一山， 张一山啊， 还在里面当儿子。 对，他还在里面当儿子。然后，就是前两天呢，我还非常的巧，然后在那个歌华导视那个频道看到了这部剧的介绍。然后他呢，就是截取了这个电视剧的其中的一部分，就一个片段。 嗯， 看完之后呢，我就感觉这真是家有儿女初长成，都不是初长成，那真的已经长成大人了吧？ 对，在这个戏里面哈、啊。张一山演的这孩子叫江北、 哦、 他还有一个姐姐叫江南、 哎 22岁25岁、 嗯、 他们呢是在一个重组的家庭里、这个戏呢周小斌演的父亲叫汪国立、王黎演的母亲叫吴琼、他们离婚之后呢带着孩子重组家庭， 是的， 那么这里面也有很多很现实的一些矛盾、 嗯、 有人问了，这是不是家有儿女的续集或翻拍呀？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答案是否定，这是全新的了。 嗯，因为这里面还是有很多现实层面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先来听一段这个电视剧的预告。 好。 啊，要不要给 Michael 激情打一个电话？ 老江北，江北掉河里了。 对，哎， 你看看人家王菲那个红豆，有时候 有时候， 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实将的艺人的悲壮有力的艺术。 我再说一遍，自己家人不能说他。 什么是中二期？ 什么的？ 用苹果支付行不行？ 我想你怎么那么厉害？你怎么不用猕猴桃支付呢？ 爸，我现在要宣布一件事儿。 妈，我现在要宣布一件事儿。 从今以后， 我就和你们过了。 听这节奏，这戏看起来应该不累。 怎么说呢？诙谐幽默的。对，但是说实话，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他跟之前的家有儿女完全不一样，而且张一山现在已经长大了，其实我觉得张一山可以挑战更多元的角色。对，在这儿他还是想要就是小时候流星的那个影子，但是他大了之后呢就找不到当年的感觉了。 所以这戏呢、也给人物做了一些设定、比如说啊，这个孩子们和中老年父母有矛盾了、有代沟了。张一山演的这个角色呢，他是有音乐梦想的， 对， 在现实生活当中就碰壁了。他这姐呢喜欢的对象呢离过婚， 嚯， 那父母对待这些问题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呢？其实这个在我们身边还是有的、 对 啊，当然这戏呢还得通过情景喜剧的方式来呈现，要不然的话呢、大家可能带着这个看情景喜剧的心态和预期去看，最后你让我们去思考、这有点累，所以呢还是用这种喜剧的方式来呈现大家关注的热点话题。 好吧， 你比如说吧，孩子在刚刚到社会的时候，进入社会的时候会面对哪些问题呢？ 对，还有这个江北跟同伴发生不愉快，进派出所之后，家长劈头盖脸一顿批评，这个还是有很多人会选择的。但是呢，也有人会说，你先问清缘由，悉心指导，这两种方式怎么样做更好？我觉得这个都会在电视剧里面去呈现的。 另外呢，你看啊，这个和姐姐的这种乖巧懂事不一样。张一山演的这个江北啊。有点不务正业，这个似乎有点不务正业。虽然有这个音乐家的梦，但是呢，失业在家啊，啃老。 哦，啃老呢？ 那你看，对这样的孩子应该怎么来对待呢？ 那 这个剧里面啊， 有人说还没有做这种简单的批判， 嗯， 也是用一种包容和平和的态度来面对， 嗯， 因为现状就是这样，你批判是没有用的。现在的孩子更多的人呢，就是会选择 啃老， 遵从内在，遵从内心的啃老， 哦， 就是工作可以啊，但是得顺着我的意啊，哦，要不然的话呢，我就慢就业呗，反正。 反正他觉得有个靠山，我还有爸妈，对不对？ 对啊，我也不至于饿死呀。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值得拿来探讨的一个大的话题了啊！爸妈真的能养你一辈子吗？就是首先，我个人认为，爸妈在你成年之后，对你的养育已经不是义务，就是一个情分的问题。对，所以呢，你不能说永远都靠着父母。你要是有这个心理的话，那你永远也出不去这个家门。 嗯，我觉得这个戏值得期待的就是。 嗯， 你怎么把父母的这种说教， 嗯， 变成哈哈一乐，反而一想还觉得有点道理的事儿， 这个有点难啊。 所以其实情景喜剧挺难编的， 嗯， 情景喜剧不仅仅是挠挠你逗你乐，它最后还是让你反思一下，包括什么我爱我家啦， 是吧？真的这么多年，我爱我家还真的是一个这类电视剧当中的一个。代表作。 对，你看我爱我家关心的也很多现实的问题 啊， 比如说这个找对象的问题啊， 是 什么这个对工作的选择的问题 啊，也有一家人在一起不和睦，不也不是说不和睦吧，总有一些这个舌头碰牙的时候 啊，怎么样去处理。 哎呀，这个理想很远大是吧，现实特别的这个骨感是吧。 对，像那个春生，这不葛优老师演的那个季春生， 对， 这不前几年又火了吗？ 哎，对，其实就是情景喜剧它还是关心社会问题。 对 啊，那比如说这个家有儿女当时反映的是你怎么来对待这些小朋友，对吧？ 是的。 或者青春期阶段的孩子。 是的，家有儿女就很成功啊。 现在这些孩子长大了，那这些矛盾也是让父母头疼啊。 嗯。 啊，你要一味说教没人听啊，对吧？ 嗯。 你要是变成了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归去来的话呢，这个演员的驾驭啊和你编剧的这个驾驭啊，能不能够符合我们的反映我们的内心，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嗯， 对。 啊，所以挺难啊， 真的是挺难的。 不敢说对这个戏呢，我们现在就要就是给他一个非常高的期待值。 嗯， 我觉得是且看且说吧。 我觉得也是，反正就是看过导视的，我个人的感觉，这部戏呢，大家可以去看，但是看完之后，有什么样的反馈，那就是每个人不同了。 嗯，不过我们期待的宋丹丹没有出现在这个。 嗯，是的。 啊，高亚麟、张一山， 嗯， 还有 王林 ， 嗯， 是这个戏里面的一些实力派演员哈。 是的，是的。 好，那在今天的最后呢，要和大家来说说《爱情的边疆》，不知道大家现在还愿不愿意接着追？说实话，这个戏往后啊有点拖沓了。这个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吧，这个戏都是40多集起。那其实你看电视剧看到40多集以后，你就会觉得少看一集也无所谓了。 嗯，对，反正我觉得就是电视剧很少有那种就是从第一集一直到最后一集，每一集都特别精彩。 嗯 啊，但是也不是说没有啊。对，像之前的像什么这个《青曼四合院》啊，包括《甄嬛传》那么多集，可是大家都觉得很精彩呀。对，包括在小的时候，我小时候看的《还珠格格》呀，其实都是属于这种非常精彩的电视剧啊。 嗯，这个戏呢，后面花了好几集啊，来讲他们的女儿。实际上呢，这个对于整个剧情发展没有太多的帮助。 哦， 女儿长大了哈。 哦， 嗯，但是呢，最希望看到的就是这个维卡， 嗯， 就是戏里的女主角啊， 嗯， 她的前任 哦， 要跟她见面了。 嗯， 那这个时候她的丈夫百般阻挠，其实我们挺愿意看这段戏的，也是 有矛盾冲突啊。 那么对呀，有冲突啊。这个现任呢，百般阻挠，甚至呢和前任干了一架，就不让他和他的老婆见面。 嗯， 我只是想问，他现在还好吗？ 你问的哪个他呀？大的还是小的？ 他们俩都好吗？ 你说呢？ 林凯先生，我这个人啊，说话直，有啥说啥。 我这么跟你说，跟了我的女人，那肯定不会亏着。 请问他们去哪儿了？ 哎，别光问呐，得喝呀！啊，你这样一个问题，咱喝一口吧。嗯，来， 喝。 刚才你问的是啊、哦，大的回娘家了，小的出去办事了。还有啥问题，尽管问。 没有问题了，我想我可以走了。 哎，别走啊，这酒没喝完呢。 多谢你的盛情款待，这酒留在这儿，等我下次来再喝吧。 你啥意思啊？还要来啊？我知道，大的小的你都惦记着，但不管怎么说，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他们早把你忘了。 就算他们把我忘了，我还是想看看他们，只看一眼就行，看到背影也行，看完我就放心了。 你放心啥呀？你放心我就不放心了。我告诉你，别说背影，连根毛你都见不着。 不知道各位朋友您怎么看哈？ 嗯， 已经不在一起了，你还让不让现任去见前任，见他的前任？ 好吧，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 道道你什么观点？ 我当然是不愿意， 就是不愿意男的去见 对 那个女的 就是任何我都是不支持的。但是在剧中呢有一个情况是比较特殊，因为像这个维卡和女主角他们有那个女儿，对不对？对，所以这个就是孩子的生父，那其实生父他是有这种权利去看望自己的女儿，那作为你现在新的另一半，其实这个是不应该去阻碍这种亲情上的联系的 啊、 我是这么觉得。 有孩子就见，没孩子， 如果你要是有孩子的话，那有些时候即便你是不愿意，但是呢人家也有这个权利嘛，是不是？但如果要是没有的话，那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必要了吧。 为什么没有这个必要了呢？ 首先你们不会有什么 不信任吗？还是担心吗？ 这个东西信任是双方的，就是什么是信任？我首先觉得大家说啊，你爱我你就应该信任我，所以你不应该查我的手机啊，你不应该问我跟谁谁谁接触过。好，那么信任你是建立在双方都互相信任的基础上，你没有干让我相信的事儿，我凭什么信任你？对呀、 就是这事儿吧，没有过是吧、凭什么让我相信你这件事情就能办得让我放心？ 对呀，而且爱情是自私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人的本能的问题。我爱你，你爱我，我们在一起这个关系很牢固，突然间你的前任要来找你，那他有没有正当理由、那如果这个理由在我这儿觉得不够充分的话，我当然不愿意并且不同意。 哎呀，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是不是？ 是的， 你给他创造了一个机会，那有可能呢你就会出局啊。 所以说这个机会吧，有些时候大家就想想啊，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吧？ 我的观点呢、就是说还要建立一个自信，是吧？那这种自信呢，在这个戏里面啊，由李乃文演的这个丈夫宋少山他是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直是追人家，对什么事情都哄着女方、女方说一他不敢说二啊、女方说跪下他绝对不给坐下 那这还是爱情吗？ 所以呢，当然这里面有一些搞笑的安排、但是在生活当中确实有这种不对等的关系那越是不对等呢， 他 就越害怕，越没有信心，越希望用一些手段哈、抓住对方的心和抓住对方的身体 我觉得这样只会把对方越推越远 所以呢他就不能让对方见面。但是我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除了戏里之外也应该考虑考虑，就是你跟你爱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他吗？或者说这么多年了了解一个人太难了。 对，其实我觉得也没必要说真的是见与不见，同意与不同意这么极端，你完全可以有一个中间的方式， 完全可以在你的监督下见面吗？ 对，你陪他去嘛，是不是？如果真是正常的见面，我跟你一起去，大家一起见个面聊聊天，没有什么。 那下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你会让现任跟你一起去见前任吗？ 对，其实这样是你把这个问题推给他，如果他同意说大家一起去见，那就是大家皆大欢喜。 那你还是对我不放心啊？ 对，你要是说同意的话，反而我觉得啊，那没关系，然后再找一个理由我不去了，你们就自己见就好了。那如果说他不同意，那说明什么呢？ 哎呀，我觉得这问题啊没解。 对， 这个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 这个真的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观点和选择。 对， 而且是当时的每一个人情况不同。 不过这戏里面啊，这个李乃文演的宋少山这角色啊、